朝鲜咸津北道北部救灾会战连日取得成就。延社郡救灾战区的人民军军人仅用一天的时间结束35000多立方米两三层住房基础挖掘作业，在三天期间完成基础混凝土浇灌后投入了墙壁砌筑作业。庆兴郡救灾战区的人民军军人加紧100套住房内外幕墙作业，使之到9月28号为止进入收尾阶段。突击队员和建设者被紧急派到北部战区，投入7400多套住房建设工程后，已经结束了5100多套住房基础挖掘和1800多套住房基础混凝土浇灌。电力供应省全部恢复各变电站和输电站，向几乎所有的灾区供应了电力。机械工业省紧急生产许多电线类和变压器等电器，并送往救灾战区。京津铁路局到目前为止集中运输了数万吨水泥、数千吨铁钢材、原木等救灾工作所需的材料。